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Bravo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要介绍一个我非常喜爱的作曲家，2018年呢刚好是他的百年名单，星夜狂想曲挑选了一些他的作曲跟指挥的作品要介绍给你。他是谁呢？他就是我心目当中一个跨界最厉害的作曲家伯恩斯坦。好，里奥纳德·伯恩斯坦其实应该算是20世纪的这个指挥家加上作曲家。我们平常会觉得指挥家好像就已经很厉害啦，好，当一个指挥乐团或是交响乐。但是呢伯恩斯坦我觉得他也自己也作曲，而且呢他还写过一个超级超级经典的这个西城故事。大家有看过这部片子吗？他应该算是这个 musical 当中的一个只要你爱这个音乐剧，你就一定要去朝圣看看这个作品的。而且呢今年好像到处都可以听得到一些伯恩斯坦的音乐会，我觉得还蛮难得的，因为大家真的都非常怀念这个很厉害的指挥家加上作曲家。好，介绍伯恩斯坦当然就要先来听听这个西城故事 West Side Story。 先为大家播的呢这个叫做 Jet Song。 好，刚开始的这个音乐剧呢剧情就是有两个帮派，在西城故事当中呢有一些波多黎各啊跟白人的中下阶层，那他们分为两个帮派，一个叫做鲨鱼帮 The Sharks， 还有另外一个帮派叫做 The Jets，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个喷射帮的帮主。那他们两个一起对话，这个第一首曲子其实在西城故事当中就非常的抢眼， Jet Song。 Against the sharks, we need every man we got. Tony don't belong in here. Cut it, action boy. I and Tony started the Jets. Well, he acts like he don't want to belong. Who wouldn't want to belong to the Jets? Right. He's always come through for us, and he will now. When you're a Jet, all the way from your first cigarette to your last dying day. When you're a Jet, if the spit hits the fan, you got brothers around, you're a family man.You're never alone, you're never disconnected. You're home with your own. When company's expected, you're well protected. Then you are set with a capital J, which you'll never forget till they cart you away. When you're a Jet, you stay a Jet. I know Tony like I know me.I guarantee you can count him in. In, out, let's get cracking. Where are you gonna find Bernardo? At the dance tonight, at the gym. But the gym's neutral territory. I'm gonna make nice there, I'm only gonna challenge him. Great, Daniel. So everybody dress up sweet and sharp and meet Tony and me at 10. When the Jets fall in at the cornball dance, You're the top cat in town. You're the gold medal kid with the heavyweight crown. When you're a Jet, you're the swinginest thing, little boy. You're jets are in gear. Our cylinders are clicking. The sharks are steer clear. Cause every Puerto Rican's a lousy chicken. 如果要认识伯恩斯坦的作品，当然第一首曲子就是要先从 West Side Story 开始了。西城故事除了是爱情故事呢，其实它也牵扯到一些移民啊、贫民窟啊、一些中下阶层等等的问题。而且呢，它是第一部很成功的把这个古典乐跟流行乐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跨界作品，当年还得到这个东尼奖的六项提名，真的非常厉害。那它是一部音乐剧，也后来也翻拍成同名的电影。所以西城故事呢，只要你要认识伯恩斯坦的话呢，就一定得听。里面他的这个作曲我觉得相当的厉害，因为他的歌曲呢几乎你就是可以感觉到那种伯恩斯坦风。好，我们来听听接下来这首曲子我要播给大家的，叫做 America。 好，美国。那在剧情里面呢，他们两派的人呢就在那边讨论说美国到底是坏还是好。好，我们来听听这个很可爱的作品。 shut up and get gone. Everyone there will be big cheer. Everyone there will have moved here.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伯恩斯坦这位作曲家，当然他也是一个世界知名的指挥家。小时候伯恩斯坦他生在这个 Massachusetts 麻州东北的一个小镇，那他的父母其实是乌克兰的这个犹太人。好，那小的时候有一个小名叫做 Lenny， 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些资料，大家不会叫他是里奥纳德，反而会叫他Lenny。 那他小时候跟他妹妹会玩的家家酒是什么呢？居然是去听音乐会，然后他妹妹就是观众，要在底下拍手。然后呢 Lenny 呢，伯恩斯坦他就要扮演这个交响乐团的指挥，或是唱这个歌剧啊，或是唱什么表演，弹钢琴。好可怜的妹妹，就是要当这个观众。那他以前是在那个哈佛念音乐的，但是呢后来他也跑到这个 Curtis 音乐学院去学习。不过呢，他心目当中的偶像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个美国之声啊，这个美国的骄傲哈，这个科普兰这个作曲家。所以十九世纪美国古典作曲的代表其实就是科普兰的那种声音，他有很宽阔的很缓慢的这个和声进行。那伯恩斯坦的偶像当然就是这个科普兰了。好，那后来他也曾经去学习指挥哈。我记得好像是25岁哦，对，有一次呢，这种故事就是你看那种资料常常都是这样子进行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次的那个指挥乐团指挥就重感冒，然后就没有办法上场，那一时之间呢也没有办法找到别人，所以你就助理指挥，好，赶快这个伯恩斯坦赶快上阵去替代一下这个指挥，结果没有想到他一指完啊，哇，隔天的那个纽约时报就是头版头，就是写了一个说好一个美国式成功的故事啊，伯恩斯坦马上就爆红了。有一首经典曲子叫做 Somewhere， 也是在这个西城故事当中后来还被很多很多人翻唱。那后段我也要介绍这首歌其实我找了两个版本，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音乐剧的版本。好，那伯恩斯坦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很会写歌，虽然说他的歌曲的旋律有时候不一定像流行歌那么好唱，如果你熟知伯恩斯坦的作品的话呢，其实从西城故事开始，其实你就可以发现说，哎呀，他有一些音程啊是蛮大跳的，然后有时候甚至是有一点点那么什么减五度啊增五度啊，就是对一般唱流行歌的人，如果你没有一点底子的话，你可能还没有办法驾驭这个伯恩斯坦的 songwriting。 不过呢 Somewhere 这首歌曲倒是我觉得几乎已经快变流行歌了，因为大家都好喜欢这首曲子，甚至呢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有些有一个妈妈吧，美国妈妈，她就说她丧女，她的女儿大概因为意外还是怎么样，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然后她就每次想念她女儿的时候呢，她就会听这首歌叫做 Somewhere， 就是说这个我们总会有一天找到一个新的方法，我们还会在一起生活，我们一定还会再重聚，这样。好，那一起来欣赏这首很动人的 Somewhere。 城故事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 Something is Coming。 巴巴史翠珊我们都知道他是很会唱歌的，他也翻唱了这首，而且是在他的 Broadway 的 album 里面，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动听，推荐给你。很多这种百老汇的音乐剧，后来好听的歌其实都会留下来，而且呢不断的被翻唱。那芭芭拉史翠珊呢，其实跟这个 Johnny Mathis 有曾经合唱过一首歌啊，这首歌好好听哦，我一定要在这一集放给大家听。我们来欣赏呢是伯恩斯坦的作品 I Have a Love。 But hold him 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受理报名，所有活动盈余将捐赠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协助推动小珍珠助学计划，给爱第二个机会。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报名，请上伊贝特报名网或上网搜寻复活节公益路跑，还有3公里亲子组，欢迎爸比妈咪带宝贝一起跑步做公益。 好想看电影哦，可是排队等好久真麻烦。 下载国宾看电影手机 APP， 会员用行动票券就可以直接进场啦，还可以抽免费电影票呢。 哇哦，太方便了，那今天就去国宾影城看电影吧。 曾获美国《时代》杂志最具影响力人物，被 BBC 誉为世界上最看不出来也是最谦卑慈善家的爱心菜贩陈树菊，因为经历过贫穷的苦，让他将捐款助人当作是一生的职业。生活勤俭刻苦20多年来持续行善的陈树菊说， 每次帮助人家那天就会很好睡。 每个人都有能力奉献， Bravo FM 91.3 邀请你伸出爱的手，让世界变得更温暖。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伯恩斯坦，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很厉害的作曲家，一个很棒的指挥，而且呢他的作品非常的跨界，这是我特别欣赏他的地方。比如说他会指挥这个交响乐团的管弦乐作品，但是呢他私底下还会写音乐剧，非常的有才华。那他应该是算是把这个纽约爱乐提升到国际巨星的这个指挥跟音乐总监，所以今年2018年刚好是这个伯恩斯坦的百年名单，那我也做了一集他的作品。前段我们听到的这个 West Side Story 好西城故事，其实有一首歌呢芭芭拉史翠珊他也把它翻唱哈，叫做 Somewhere， 我们前段有听到了，但是呢我还想要播这个版本给大家听，非常的动人。 Thank you. 其实伯恩斯坦除了西城故事以外呢，他还有曾经做过早期的另外一个作品叫做 Wonderful Town， 好，这也是一个音乐的喜剧。那虽然说他的制作跟题材都没有像西城故事那么大，那个时候他也比较没有名气，但是呢，你从这个早期的作品其实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伯恩斯坦的他那种乐剧啊跟他的表情就是非常的伯恩斯坦。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我推荐的曲子叫做控嘎。好，这个曲子很可爱，因为这个剧情里面这个 Ruth 啊，他就跟一些水手在对话，但是这些水手呢语言不通，所以他们呢唱一唱呢讲讲话呢就要唱起这个控嘎，所以一边跳这个控嘎舞。我们都知道控嘎是一种打击乐器嘛，好，那所以这首曲子呢也可以边听脚跟着动跳舞一下。 You show conga. Okay, well, then will you answer my questions? Si, si. All right, okay, so it's very simple. It goes like this. One, two, three, kick. One, two, three, kick. That's the conga. You got it? Yeah? All right, well, if you could just tell m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USA, NRA, TVA? What do you think of our Mother's Day?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conga? Right, the conga. Yes, I just showed you the conga. So, if you'll just indulge me for one moment, fellas, I'd love to ask you, what do you think of our native squaws? Charles G. Dawes, Warden Laws. What's your opinion of Santa Clau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real conga? Conga? Yes, the conga. Very good. Good neighbors, good neighbors, remember our policy. Good neighbors, I'll help you if you'll just help me. Conga. Yes. One, two, three, kick. One, two, three, kick. Very good. Now you've got it. So now you really. Will you answer now? Okay. What's your opinion of Harold Teen? Mitzi Green? Dizzy Dean? Who do you love on the silver scree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What do you think of our rhythm bands? Monkey glands? Hot dog stands? What do you think of Stokowski's hand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onderful Town 这部音乐剧，其实刚刚听到的大家一起唱控嘎很可爱，感觉上这种作品就是有一点点古典乐又有一点点流行乐，那融合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有这个伯恩斯坦的这个特色。好，我们再听一首，这个是 A Little Bit in Love。 伯恩斯坦一生呢，其实他是非常的忠贞的这种跨界艺术的支持者哈。你可以从他的作曲有大量的音乐剧啊、舞剧啊、芭蕾舞剧啊、轻歌剧等等的，他都很喜欢借着不同的艺术媒介一起合作。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个 Candid，前一阵子这个魏无影才演了这个轻歌剧哦，他其实是从这个法国文豪伏尔泰讽刺小说哈，这个堪蒂德从这个里面创作出来的一个曲子。那 Candid 其实有点怪诞的这种游历，然后呢他其实是在描绘说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宅男啊，就是讽刺那个哲学家当时的那些历史学家所做出来的一个曲子，所以还蛮丰富的幻想，而且有一点点乐观，有一点天真，然后那个铜管乐听起来是非常的轻快。我们来欣赏的是 Candid。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只能在最后播一小小段的音乐给大家。那前段我们听了伯恩斯坦的一些作品，有没有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作曲家、指挥家？那最后这段呢，我来播一个《鹅妈妈组曲》，这个其实是作曲家 Ravel 的作品，是今天唯一一首不是伯恩斯坦的作品，不过呢是他指挥的。好，那这个版本也深受世人喜爱，这个是《鹅妈妈组曲》的第五乐章《精灵花园》。好，今天为大家做的伯恩斯坦专题，你喜欢哪一首呢？我们节目最后就欣赏这个由他指挥的这个《鹅妈妈组曲》，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喽。我们星夜狂想曲下周见。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